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我们来回顾一场合唱音乐会。8月2号，国家大剧院2018八月合唱节拉开了帷幕。之后呢，来自中国、英国、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4个国家的8支合唱团先后登场，带来了8场别具特色的音乐会，以丰富多彩的曲风和表演形式，带领大家走进合唱艺术的殿堂，感受人生最直接的艺术表达。在青春洋溢、灵动纯净的天籁之音当中，陪着们度过了一个浪漫欢乐的音乐仲夏。今晚我们就来回顾八月合唱节的开幕式音乐会吧，杨红年与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音乐会。熟悉的旋律你还记得吗？让我们荡起双桨。刚刚您听到的是指挥家杨红年带领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演唱的八月合唱节开幕式音乐会的开场曲。今年的八月合唱节主题就是致青春，各个合唱团都选择了一首首旋律美妙的青春赞歌。今年呢，也正好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成立35周年。 团员们在音乐会上再现了《让我们荡起双桨》《青春舞曲》等一系列大家耳熟能详的童声经典之作。这些曲目不仅承载着合唱团一路走来的精彩与感动，更凝结了柔软美好的童年记忆。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的指挥是著名的合唱指挥家杨红年先生。 这个合唱乐是已经办了十年了，我们很荣幸能够在好几届在这给大家演唱。国际合唱节它让中国了解世界，通过合唱了解世界，也让世界的这个合唱团来到这在这演出，了解中国，所以这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这个队伍是个梯队，最小的队伍呢是启蒙班，他们的音乐会呢一般是在每一学期结束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一个小苗队，还有预备二队、预备一队，有很多梯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合唱学校，所以他们的声音呢比较稚嫩，但是好的音乐在陶冶人的性情方面它的功能是非常显著的。他们放弃了旅游，放弃了很多活动，直到这个节日今天都赶来了，谢谢大家。 纯净的天籁童声是合唱表演的重要分支，荡涤心灵、婉转动听的童音深深地打动了现场的观众。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孩子们表演的《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花狸。 在京的演出队的包括预备队演出预备队的小朋友上场，人数是不平衡的，但他们很愿意为大家表演。第一首歌是牧歌，这首歌产生在1953年，歌曲创作当中一个无伴奏的里程碑的作品，是我们老一辈作曲家曲希贤老师的作品牧歌。谢谢。 相声中真相。 刚才那首牧歌是曲希贤老师1955年写的一首经典的合唱曲。那时候的草原，我们的蒙古草原有蓝天，有白云，有绿草，有清澈的水。那么几十年过去以后呢，草原在萎缩，在沙化，草原也是有灵魂有生命的，所以草原也会哭泣。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演唱一首叫做《哭泣的草原》，这是山东的一个年轻作曲家新写的一首作品，它是要唤起我们对我们的环境这种保护的意识，让我们原来的青山绿水再回到我们身边。那么这个曲子呢，会有一个大提琴驻奏，它是模仿马头琴，担任大提琴驻奏的呢是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家宋涛老师，我们欢迎他。 指挥家杨洪年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指挥家和教育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终身学术委员，指挥系的教授，国际童声合唱及表演艺术协会的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青年合唱团的指挥。他独具一格的表演艺术以及他在训练合唱方面的技术和修养，深受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被人们赞誉为真正掌握合唱艺术奥秘的大师。 再唱一首刘晓庚老师的《水母鸡》。刘晓庚老师是云南的作曲家，他自己说他自己是母语作曲家，因为云南有很多民族，所以他都用各个民族的方言啊语言来写各式各样云南风情的歌曲，也是非常有意思。所以呢，我们上半场用他这首《水母鸡》来感谢他这些年来为我们合唱界中国创造了那么多的好的优秀的合唱作品。

让艺术改变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我们来回顾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的开幕式音乐会，指挥家杨红年带领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合唱音乐会。作为国家大剧院每年暑期主打专业合唱的一项品牌系列活动，八月合唱节和五月音乐节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一起构成了北京夏季舞台上的一条亮丽的主线。今年的八月合唱节围绕致青春的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的青少年合唱团呈现不同风格、不同地域和流派的曲目，用纯美的歌声唱出飞扬美好的青春。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的《天籁之声》。指挥家杨红年的指挥风格热情细腻，很有表现力，尤其在指导童声合唱方面造诣深厚。今晚我们欣赏的就是杨红年带领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合唱音乐会。杨红年在音乐会的现场边指挥边解说，让现场观众更好地去感受合唱之美。 合唱团是一个大家庭，有不同的梯队，刚才那个是我们的预备团，这个是演出队。那我们实际上在老师这方面也是要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叫娘娘，这个将由我们的团的一个年轻的老师江盼老师来指挥。他这个歌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在大剧院是第一次演首演，又好听又好玩。现在我们欢迎江盼老师。 今天再来给大家唱几首俄罗斯不同时期的几首歌曲。 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在著名合唱指挥杨红年的执棒下为本届合唱节启幕。这支合唱团呢，自成立以来已经演出近千场了，他们的足迹遍及卡内基音乐厅、林肯艺术中心等各大知名音乐厅，他们获奖无数，更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中首次以童声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演唱了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颂》，引起轰动。今晚我们欣赏的就是这支合唱团的精彩演唱。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今晚我们听到的这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是由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杨红年教授创建的，创建于1983年，现在由杨红年教授担任他们的艺术指导和首席指挥，杨丽教授担任常任指挥。30多年来，合唱团培养了近1000名热爱音乐的孩子，积累了1000余首中外合唱作品。这支合唱团以爱和奉献作为宗旨，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演出活动和普及性的音乐会，并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用歌声和人们分享爱和美。 再给大家唱一首《马刀舞曲》。Stay in time， 珍惜时光。我们世界是由不同的长短，最主要的是时间的长短构成的，还有季节。所以呢，这首歌呢，就是让我们要珍惜时光，因为时间像流水一样，随时都要流失掉，不要浪费掉它。谢谢。 清亮动人的童声合唱，为您带去一份澄澈的净化心灵的感受。今晚我们共同回顾的是杨红年带领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合唱音乐会。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祝您周末快乐。 Die Kleine ist das Kleine, die Kleine ist das Kleine.